第二节六两节啦，十五分钟都系咁噶啦。第二节大飞按天啊，咁下个礼拜都系正常啦，全面。咁如果咧健康产品有兴趣嘅嚟，咁我哋而家咧就拍紧啲新广告，同埋咧就邀请更加多嘅人咧嚟做节目，讲佢哋嘅分享会。咁咧就下个礼拜六开始。咁咧就每一个礼拜六，如果你参加二十名名额健康讲座，我哋会送翻啲健康食品，譬如你老健啊，或者眼福灵啊，关于眼嘅、脑嘅、肝补啊呢一类嘅健康食品，每一个参与我都会送翻樽俾佢，带翻屋企或者送俾佢啲朋友，嗱，等佢哋可以尝试了解同埋试食，究竟对佢哋嘅帮助喺边度？咁啊又。6月16号每逢星期六都有。第一个礼拜六系讲癌症。第二个礼拜六系讲湿疹啊银屑症呢一类同埋肝病。第三个礼拜六即系嚟緊最后一个礼拜六呢就系讲緊脑退化同埋呢个青光眼啊飞蚊症啊呢一类嘅嘢啦咁。咁啊另外啲新嘅啦咁。咁就做返节目啦，因为都应该做节目㗎啦，有两个月啊咩借口都完囉。咁今日6月4号，剛才第一节就讲咗6月4号嘅后感啦。咁、啊、第二节呢就讲緊有啲节目嘅要完啦，有啲节目嘅更新啦。咁而家我哋諗緊8月5号呢就嗰两三日啦，揀个礼拜六啦，就係、是、做网聚。咁原则上呢就300至350蚊位啦，咁搵间酒楼似样啲啦。咁呢就会所有嘅主持都或者过去嘅主持或者新嘅主持我都会邀请佢哋嘅。咁就你放心主持嗰份呢就我俾。咁你呢就真係嚟食㗎啫，就係俾返你自己嗰份。咁从来我搞网聚都系咁㗎啦。咁呢就可能喺长沙湾啦或者上年嗰间啦。咁了解一下睇有几多人。咁公布详情啦。第二样嘢呢就系、是、一个有患有唐氏综合正嘅女人搞到法庭风风雨雨，今日判咗藐视法庭坐七日。第二就係、是、呢个旺角暴乱罪，即係告暴动嗰、那个咁多人全部坐监。我提出我嘅观点呢件事，我唔够胆讲啱同唔啱。因为我曾经做节目讲过，佢如果喺嗰个气氛同嗰个氛围底下，如果我在现场，我都唔排除我掟砖。因为人嘅冲动就系嗰一刹那，有啲人可能话，佢哋有预谋，但系有好多人都系被煽动，可以咁样讲啦。各色其色，好多嘅原因，但系唔好讲话收咗钱。有啲人都会讲梁天琦嗰50万点样嚟啊，乜乜乜乜啊，拉到啊，现金啊，各样嘢啊，伟哥啊，或者人哋就係买伟哥赚咗50万呢，冇关系㗎，係咪先，几多人渣喺对嘅时间做咗对嘅嘢，咁我哋都会赞扬佢㗎，係咪，好似梁天琦，我又唔会同佢歌功颂德，但係我觉得一个人读咗咁多书毕业出嚟，因为一件咁嘅事俾500万你坐10年监。我相信所有嘅听众，除非嗰个人系知道自己一世都冇能力冇本事嘅啫，唔系我大家都唔想为咗呢500万去坐呢个监。何况有冇500万，有冇人俾钱都一个疑问。我只可以咁样讲，每一个抗争者佢哋付出咗佢嘅代价。即係我佩服嘅黄浩明啦，因为我喺做展览嘅时候有幸识到佢老豆啦，见到佢老豆同佢阿妈好坚持咁。佢哋本身係做生意，即係好似我咁。尤其佢哋喺香港品牌会有头有面，真村长对个假村长。但係呢佢哋承受嘅压力，包括中联办都搵佢哋去饮茶去傾。佢只係嗰句，佢係我仔。我改变唔到佢，咁我除咗支持佢仲可以做啲咩呢？呢句说话令人好感动。乜嘢都可以讲。但係我哋只係用一个 基本嘅事实啦，同埋逻辑嘅判断啦，判断一件事，就睇到有啲人话呢个好似心理学嘅侧写啦，即系你侧面啊，睇正面嘅嘢，咁你自己可以睇得多啲啦，就唔好净系听一样。咁但系我都话啦，如果俾五十万你，俾一百万你，叫你坐十年，你坐唔坐啊？系廿几岁、啊。唔系六十岁，五廿几岁，五廿几岁出嚟嗰阵，我揸住笔钱，我退休可以食过世。如果有几百万嘅话，你点知佢冇有无限嘅可能？后生仔肯唔肯同你坐啊？俾人拉、俾人判嗰啲，我哋只系寄予无限嘅同情。我亦都唔够胆叫人冒险。萧若元先生讲得好啱，我哋自己做唔到，我唔要求你做，但系你做嘅，我好佩服你。长毛，我自己心目中都知道呢、这个人系做即系做滑咗嘅过时嘅人物，但系睇吴文远呢次四个月要坚持打到底，黄浩明。个女朋友仲咁支持，选唔选立法局议员喺佢哋心目中根本上，所以佢嘅判系咁讲，求情理由系要选立法局，所以判轻啲啦咁。但系实际上你一判佢四个月，佢再上诉，你睇吴文远、黄浩明、写文年呢啲后生嘅，佢哋系咪应该值得人哋佩服啊？我唔够胆话伟家输烂。佢哋嘅女朋友承受几多压力啊？佢嘅家人系点？相对一个刘小丽放弃上诉，其实我唔了解，啱就啱咪打到底咯，系咪啊？又要选举又 Plan B，Plan B 又唔好，又话有初选又好，最好系李卓人，唔好讲呢啲。有能者居之，呢、这个先系民主社会，你个权位俾佢啊！咁奇怪嘅，点解唔全位得俾阿基啊？阿基你哋反对，李卓人唔通又唔系做到滑晒咩？阿基都为基层噶，李卓人做工会，系咪先？但系唔代表李卓人嘅做嘅工会佢哋系弱势，因为你有一个有组织，你嗰啲可能系强势添，但系。冯检基佢代表街坊老百姓老人家争取佢哋多一啲嘅福利，唔通佢又唔系为基层咩？系咪啊？个逻辑唔系咁咯。刘小丽，我好少讲佢，我节目好少讲，但系我而家都讲啦。喺边一个时候做乜嘢嘢，系一个选择题嚟嘅啫。你可以系扑街，或者我系扑街，但系当有一个人喺二三楼跌落嚟嘅时候，瘦仔，可能我冲埋接佢，咁我救咗佢，咁唔代表我唔系扑街，但只不过话喺嗰件事里边，你做咗对嘅嘢啫。当年嘅我冇记错名苏守忠，到最后屘出咗家，坐完监。但系跟住默默无名，刘山青都系提都冇人提。咁但系喺嗰一段时间里面，甚至好似黄丹唔以开戏，喺六四里面，佢哋做咗佢哋认为佢成世人最光辉嘅嘢。佢之后嘅表现同呢件事系冇关系，即系话你个仔大学名列前茅。攞埋奖学金好巴闭，跟住出咗嚟，大事咪世事了了，大未必佳系嘛？世事好巴闭，大事唔系咁，但佢世事真系咁巴闭啊嘛！我哋净系讲一件事咯，唔好否定嗰啲人，因为咧我哋老一辈啦，我年纪大，老一辈，我哋都系讲我哋自己相信嘅嘢，我都希望后生仔讲相信嘅嘢。好似今日访问，喂六四唔知喎，有兴趣自己做年纪大嘅，咪引导下佢咯。佢真系冇兴趣都冇办法， 因为呢个佢嘅选择，啱唔啱？即系蔡英文讲，我哋系先进嘅民主社会，我哋去到而家呢个环境，我哋容许好多嘢发生。共产党系极权，你我哋台湾，我哋唔讲钱，我哋讲我哋互相嘅学习地方。嗰篇文大概咁啦。有啲人话：，诶、你睇美国啊，啲差佬几衰啊，攞枪，因为对方都有枪，所以美国佬个啲差佬先就系咁样，个警察先就系咁。但系喺大陆，手无寸铁，系殴啲手无寸铁嘅人，嗰啲人系冇枪。第二，人面识别机去到呢个位，睇张学友都拉三个啦，啱唔啱啊？逃犯都。在一个布满天眼天罗地网的社会，人民作奸犯科其实都在你眼皮底下。所有的监控你愿意俾将你的私隐俾晒人，俾人哋知道晒你的消费模式，你做任何嘢是你的选择。但是我都有权唔选择呢个生活。所以 Facebook 我是冇头像，只得个英文名。有啲人识我都系我哋睇新聞啊，睇人哋讲乜嘢，我都好少留言，永远都系俾 like 嘅。每一个人我都系咁样，亦都唔想多过咁样吓、啊，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甚少留言啊。有啲人话：哎呀，你冇头像，你系鬼嚟嘅，删我。咁我只系发声加一句半句啦。咁乜乜乜乜就完咗噶啦。你已经真系要踢我走，踢我走。你唔踢我走，我咪留低咯。我又冇必要嘅，每一个人去选择佢自己嘅生活方式。如果连选择一个冇头像嘅人都唔得嘅，咁我又唔明点解咯。咁你如果你觉得我系鬼啊，因为各样嘢我都冇所谓。只不过话每一个人有佢权，有权选择，包括你有权选择踢我走一样。我只系咁样。今日游慧晶、梁仲恒又判咗啦，好似系四个礼拜，又再等上诉，将一代人嘅政治冷感焕发咗一代人嘅政治冷感啊！而家后生仔真系唔理。第二，教科书嘅嘢真系香港玉锤砧板上。你要改几多个籍口都系改，但系广东话嘅传承、广东话嘅文化同埋香港嘅文化，要点样传承，要点样做，就睇我哋呢一代人，或者我哋四十岁左右嘅人，我唔系讲我自己啊，即系有啲四十岁嘅人，佢哋点样去做嘅，同埋了解嗰件事，然后话俾下低听，做任何嘢唔好下意浅行先，会做得好啲、舒服啲。但因为呢个社会太多功利嘅话呢，就冇人情。好多人，我话台湾人比较虚假啲，系我嘅感觉。但系亦都好多人喜欢台湾，因为就系人情味。香港社会能唔能够守得落去，系我哋整体嘅香港人，而唔系上一辈人、下一辈人唔知噏乜嘢嗰啲人。你哋上一辈唔同我哋争取，上一辈关上一辈嘅事啦，即係我老豆嗰陣时，我唔通我怨佢咩叻嘅喺新界霸一笪地，而家收咗地我唔使做啦，老豆使唔使我去地府搵佢？我嘅仔同我冇关系，我哋做大，即係我哋成年人只係供书教学，佢出咗嚟就佢自己负责。我亦都冇必要同佢负责，我同佢负责就係我冇问过佢意见而生咗佢出嚟，所以供书教学係应该嘅。但係当佢成咗人之后就佢自己揸主意。佢系咪同性恋，佢系唔系，佢系咪唔结婚唔生仔，对我完全一啲关系都冇。我只能够比较关心㗎啫。除咗关心，其他都比较多㗎啦。冇咩时事节目讲啦，因为都系等一等啦。咁我今个礼拜五 就健康解码喺健康博览咧，咁有三日，咁我呢九号都会喺度嘅，十号、十一号咧，我就去咗台湾啦，一个即个细路仔大学毕业，咁啊，供死会供咗廿几年，咁啊，卒之下攞翻张毕业相，咁啊，证明下就唔好供死会吓，啊，就系颁发张叫做证书俾我，哎呀，呢、這个老豆都吓、啊、完成咗佢吓啊供书教嘅责任，其实唔系颁俾我仔，系颁俾我咋。啊！嗰张毕业证书系颁俾我嘅，证明咗吓、啊，我已经完成咗历史任务啦。咁咧就下个礼拜翻嚟咧，尤其中港车司机好多人问，咁咧就都会做翻嘅，都做到八月五号啦。咁之后归之后啦。咁啊，下个礼拜都正常节目噶啦。咁啊，多谢大家啦。留言，我想做多啲新节目，你都可以留言俾我嘅，或者。P.M. 我又好，大飛按天下專業嗰度留言俾我，或者我揾啲嘉賓啦，啊，或者揾啲主持啦，去試下做啦。咁啊，多謝幾個人啦，啊，多謝有啲前主持啦，到今時今日仲記掛住我，得閒無事鬧下我啦。咁啊，亦都多謝咧，低俗頻道嗰邊啦，阿添菜啦。其實咧，我就冇提噶啦，我都講件事嘅啫，係嘛？我都成日表揚話。MIHK 做嘅节目喺网台界少有啦，做得咁好，唔系我哋之流可比。咁但系各有因缘际会啦，系咪啊？咁啊，都冇乜嘢想讲啦，都留翻下个礼拜完台湾翻嚟再倾。拜拜。